全世界隆重庆祝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24周年，拥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做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首脑5周年，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等朝鲜的四月佳节。有庆祝伟大的金日成主席阁下诞辰105周年筹委会首次在叙利亚宣告成立之后，有政界和社会界的著名人士参加的70多个筹委会相继成立，有向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敬献花篮活动，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世纪匾额揭幕活动，联合庆祝集会、讨论会、朝鲜图书图片及手工艺品展、太阳之花展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举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联名向金日成同志呈现了礼物。秘鲁社会主义政治行动拥戴白头山卓绝伟人为名誉主席，还有委内瑞拉阿拉瓜州圣地亚哥马利诺县博利瓦尔理事会和波兰人民军传统协会分别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授予了勋章。赞比亚穆纳里男子中学举行了金日成金正日班命名仪式，德国举行了柏林主体思想研究小组成立仪式，而且民主刚果卢蒙巴主义统一党举行紧急特别会议，在历史性平壤宣言维护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上签了署。另外，柬埔寨王国国王和太后向我国大使馆送来了大型花篮等，各国政党团体代表团、国际组织和各界人士访问我国驻本国代表机构，表示了祝贺。